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七，北京小雨转阴，23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时强调，振奋精神，砥砺奋进，再接再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 习近平回信勉励南开大学新入伍大学生，在军队这个大舞台上施展才华，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淬炼成钢。 李克强会见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张高丽会见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 中央首次出台文件聚焦企业家精神。 六集电视纪录片《辉煌中国》在社会各界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今年以来，我国保持就业总量持续增长，就业结构不断优化。 巴勒斯坦政府将于下周接管加沙地带。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前往北京展览馆参观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很不平凡的五年，要广泛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重大成就、宝贵经验，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振奋精神，砥砺奋进，再接再厉，深入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斗，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参观展览。展览充分运用多媒体和声光电手段，浓墨重彩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展示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高超智慧和卓越能力，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新变化和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良好精神风貌。一件件实物模型、一段段视频资料、一张张图片图表，吸引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目光，他们不时停下脚步仔细观看，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并详细询问有关情况。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开幕式昨天上午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安排设计了续篇、践行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定文化自信、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以人民为中心增进群众获得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迈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阶段、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等十个主题内容展区和一个特色体验展区，全面宣传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从今天开始，新闻和报纸摘要推出系列报道，分单元展示成就展的内容，请听报道：践行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采制：央广记者王凯。 金色九月，北京展览馆将迎来八方来客。步入北京展览馆红色的圆形序厅，走进第一个展区，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单元里，精彩纷呈的实物模型颇为吸引眼球。讲解员： 从黑眼探空到江龙探海，从量子卫星天地一体化实验到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中国的科技全方位突破，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愿望成为现实。 鼎鼎大名的蛟龙号也在这里现身， 和实物比例1:1大小的蛟龙模型，它白色的身躯，红色的尾巴，仿佛把观众带进了深海。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副局长李云清： 5年来，蛟龙号总航程呢达到了8.6万海里，获得了4950个GB 的海量高精度定位的调查数据，和3860件珍贵的地质与生物样品，成效非常显著。 此外，国际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模型，2015年研制成功的东方红重型拖拉机模型，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模型等。一件件展品让观众感受到国家5年来科技创新发展所取得的重要突破。李云清： 其中展示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牢固树立其发展理念，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中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为致远。 央广消息，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5周年，双方应当保持高层交往，推进各领域机制性对话，保持中英经贸和人文交流合作的强劲势头，深化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发展战略对接，加强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的协调。繁荣稳定开放的英国和欧盟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推动中英中欧关系继续发展。两国领导人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看法。习近平强调，中方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坚定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坚定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朝鲜半岛问题应当通过包括对话协商在内的和平方式解决，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23号给南开大学8名新入伍大学生回信，肯定了他们协笔从戎、报效国家的行为，勉励他们把热血挥洒在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之中，书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习近平在信中指出，抗战时期，许多南开学子就主动奔赴沙场，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爱国奉献的精神内涵。如今，你们响应祖国号召参军入伍，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为广大有志青年树立了新的榜样。习近平表示，希望你们珍惜身穿戎装的机会，把热血挥洒在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之中，在军队这个大舞台上施展才华，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淬炼成钢，书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 砥砺奋进的5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请听报道，祝你们早日搬到新家。采制央广记者联军葛修远、白杰哥。 今年6月21号，习近平在山西忻州可兰县赵家洼村听村里的干部群众谈到异地扶贫搬迁的计划。 政府自然处搬出去， 就是都要搬出去。 对， 主要是这里的条件不行。 对，条件生产生活条件差， 就是靠种这个地是吧？ 对，主要靠种地。 习近平一直关注各地贫困乡村的移民搬迁问题。去年8月23号，他在青海海东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考察异地扶贫搬迁的新村建设情况之后，跟村民们道别。 祝你们早日搬到新家。 一年过去，正是麦收季节，崭新的班彦村房屋整齐，村道规整，还通上了天然气。村民们在广场上晾晒小麦，休息的时候坐下来远眺，依稀可见7公里外半山腰上的班彦老村，陡峭的山路，夯土房屋。77岁的吕有荣说，眼前的变化和以往相比就是天上和地下。 怎么样，跟老房子相比？ 哎呀，这天上和地下的就是什么个意思， 天上地下的区别。 在山西可兰县赵家洼村的杨蛾子也从漏雨房搬进了县城里2室1厅的楼房。 有厨房，有姊妹家。 杨蛾子家新房所在的社区叫广惠园，意思是广厦万间，惠泽百姓，总共有5000多套安置房。同样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宁夏银川永宁县的闽宁镇是20年前习近平亲自提议由福建和宁夏共同建设的生态移民点， 当年8000人的贫困移民村，如今已经发展成6万多人的生态移民示范镇。去年7月19号，习近平到过闽宁镇最大的移民安置村元龙村。 这里发展是生活收入增长了20倍啊， 20倍。 习近平对移民生活的巨大变化很满意，他肯定说，闽宁镇从当年的干沙滩变成今天的金沙滩，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移民搬迁是脱贫攻坚的一种有效方式，要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把移民搬迁脱贫工作做好。 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找对路子，对居住在自然条件特别恶劣的地区的群众加大异地扶贫搬迁力度，对生态环境脆弱的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群众增加护林员等公益岗位，对因病致贫群众加大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慈善救助等帮扶力度，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实行政策性保障兜底，就完全有能力啃下这些硬骨头。 小小做事就到我们家里做点做梦一样，之后我们全家人天天有新变化。 这一年转变最大的就是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如何把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去寻找更多的致富道路。 我看到你们这个生活啊，看到你们现在所洋溢的这种幸福感啊，我内心也感到很欣慰。祝我们这个所有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喜迎19大。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时指出，要加快打造美丽天津。四年来，作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天津滨海新区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加快建设生态宜居的现代化新区。央广记者陈庆斌、天津台记者翟静秋报道。 最近，天津港南江散货物流中心的300多万吨煤炭已经基本出清，工作人员每天对货物堆场进行洒水作业，确保不产生扬尘。从今年5月1号开始，天津港不再接受汽运煤炭，转而使用铁路进行运输。这一举措每年将减少重型货车运输量200万辆次。这两天，天津石化热电部的燃煤锅炉刚刚完成改造，增加喷淋层、电除尘等设备。天津石化安全环保部环保专家王刚说，仅这几项举措就可实现二氧化硫、粉尘的排放量较以前分别降低58%和80%以上，达到超净排放。 我们严守，只要环境保护需要的投资，我们一分不少。不利于环境保护的事件，我们一件不做；伤害环境带来的效益，我们一分不要的一个郑重承诺，真正做到把绿色发展上升到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高度。 10年前还是一片盐碱滩涂的天津中心生态城，如今小区满眼绿色。中心天津生态城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卢铁虎说，现在生态城一系列绿色发展经验正在逐步向全国推广。 这个区域要求所有的建筑都是100%绿色建筑，从规划开始一直到建设过程中施工，包括材料的使用上都得达到绿色建筑的要求，然后呢去验收。 天津滨海新区4年来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污染综合治理、生态保护修复等方面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形成生态环境、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化，正在把城市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京会见了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李克强指出，中美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两国经贸关系的主流是合作，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我们愿同美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摩擦与分歧。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来越大，营商环境会越来越好，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同时希望美方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给予公平待遇，放宽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使中美经贸合作在动态平衡中取得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在京会见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就中俄天然气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张高丽说，中俄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实施好中俄东线天然气等战略性大项目，加强油气上游项目、油气标准、天然气发电等领域合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昨天正式公布，这是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企业家精神是未来我国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意见，对于正确认识和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所副所长刘全鹏表示，勇于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魂。 只有不断创新的企业才是真正有活力的企业，只有追求细节的企业也才能确保这个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稳定啊。还是要引导企业家去弘扬这个工匠精神，强化以质量取胜的这种战略的意识，鼓励企业家敢闯敢试啊，敢为天下先，勇于承担风险，这样对于我们培育壮大更多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在国际上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的这种领军企业是非常有意义的。 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必要前提，也是针对当前部分企业家创新创业动力不足、实业精神有所退化的根本之策。 我觉得这个企业家精神跟这个制度环境可以说是鱼和水的关系。第一个层面还是要营造这个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这种法治环境。我们也经常说有恒产者才有恒心嘛，还是要从根本上去增强这个企业家的这个财富的安全感。另外第二个层面来讲的话，就是还是要营造这个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这种市场环境，同时我们还必须推动这个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这个落地，加快确立这个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六集电视纪录片《辉煌中国》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脉络，全面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该片在社会各界持续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湖南衡阳火车站客运总值班员王斌，今年刚好是他迈入工作岗位的第十年。 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在片中逐一亮相，我激动不已。高铁建设、互联网普及，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从中受惠。 山东临沂市罗庄区城管局派驻廖屋村第一书记李伟龙对片中提到的扶贫工作深有感触。 特别是片子当中提到的，我国的贫困人口一年减少1390多万，作为一名基层的第一书记，我们更应该扑下身子来落实好国家的扶贫政策，带领群众早日实现脱贫的这个宏伟目标。 辉煌中国中还讲述了一个个绿色发展的故事。片中提出，面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的矛盾不断加剧，取舍之间考验的是决心、勇气和担当。江苏省昆山淀山湖镇是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的试点镇。环境卫生管理所副所长董建说， 就是治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我们每个公民吧，都有义务也是有责任，从自身做起，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都需要把这一块就真正落实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并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实现了管党治党理念的飞跃和实践的创新。请听报道。把纪律挺在最前面，采制央广记者侯燕。 2015年，吉林某市副市长王某被群众举报，他在与当地纪检机关谈话时主动交代了自己因女儿结婚公车私用无偿使用劳务的违纪事实，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通过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是心灵的一种震撼，感谢组织人及时找我谈话及时指出来这个问题，在纪律和规矩面前是没有小事。 对党员干部身上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打招呼、早提醒，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党的十八大以来，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提出和实践是执纪方式的重大创新。中央纪委研究室理论研究处处长苏静。 全面从严治党呢，不只是惩处那些严重违纪并且已经涉嫌违法的人，而是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这样就体现了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党的政策和策略，有效地改变了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 2015年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实践四种形态，共处理148.7万人次， 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谈话函询占46.4%，第二种形态纪律清处分、组织调整占40.3%。 我们只要在日常的监督管理中呢，就是严格的监督管理，碰到小的问题就及时的提醒啊，就去管去说，经常的红红脸出出汗，那么就可以避免大错误的发生，这样第三种第四种形态也就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极少数。 苏静指出，各级纪委的执纪理念从注重查办大案要案向加强日常监督执纪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督执纪的力度减轻了。 到了第四种形态呢，实际上就已经严重违纪并涉嫌违法，还要移送司法机关了。我们所说的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呢，实际上主要体现在这一部分。如果不是对这一部分人的严肃处理呢，红红脸出出汗，那别人也不会在乎。所以呢，运用了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呢，并不是说执纪审查的力度减弱了，反而是增强了，真正的实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和从严的统一。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保持了就业总量持续增长，就业结构不断优化，成为宏观经济发展一大亮点。央广记者何源、张明浩报道。 数据显示，我国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35万人，同比增加18万人，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尤其是二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95%，达到近年来最低水平，就业形势持续稳定。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说，近几年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新业态、新就业方式的出现，使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不断增强，拉动效应在今年明显显现。 2013年到2016年，服务业就业累计增加了6067万人，高出全国就业人员年均增速的4.8%。2016年，分享经济平台的就业人员约为585万人，比上年增加了85万人。 除了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创业带动就业成果突出。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彦斌： 为劳动者创业创造条件，激发劳动者创业创新的积极性，进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带动更多劳动者就业。 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达到795万人，几乎占到了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的一半。钢铁、煤炭等行业过剩产能职工安置工作也到了重要关口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司副司长哈增友说，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首位，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强化困难群体就业援助，高度重视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安置工作等一系列前瞻性举措，为今年上半年稳就业保驾护航。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进一步提出，保就业的同时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将成为接下来一个时期就业工作一大着力点。到2020年，要实现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达到约1.7亿人，高技能人才5500万人的目标。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分析，研究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实际上是从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等多角度部署就业创业。 把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创业结合起来，把共享经济、用工等制度的改革创新与创业就业结合起来，共同来做就业创业的服务工作，这个非常有新意。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巴布亚新几内亚超市发生火灾，10名中国员工下落不明。中俄海上联合2017军事演习圆满结束，全国110多所中学试行大学先修课，专家指出应因材施教。请听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昨天证实，当地时间22号凌晨，巴布亚新几内亚马鲁斯省省会马鲁斯市一家由中国公民经营的超市发生大火，超市10名中国员工下落不明，截至目前在现场发现4具尸体遗骸。 获悉火灾发生后，中国驻巴新使馆第一时间联系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敦促其全力灭火搜寻被困人员，并且呢及时向中方通报搜救进展。现在呢，使馆已经与部分失联人员的国内亲属取得了联系，为其赴巴新处理善后事宜提供必要的协助。 目前有关搜寻工作还在进行之中，中国驻巴新使馆会继续密切关注进展，协助遇难者家属处理好善后事宜。 央广记者焦莹北京报道。 海上联合反潜、联合防空、联合反舰、联合救援，在完成一系列高难度科目演练后，中俄海上联合2017第二阶段演习圆满落幕。俄方总导演、俄海军副司令员费多坚科夫说， 特别是在第二阶段演习开展的远潜救生演练，突破性地实现了两国海军深潜救生艇与潜艇的实艇对接，表明了中俄双方在行动协调交流层次上又有了新的提升。 目前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已经在全国110多所中学开课试行，设置微积分、解析几何与线性代数、微观经济学、通用学术英语等7门课程，注册选修课程的学生超过16000人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表示， 先修课确实有可能就被高校的抢先所左右，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说，这个先修呢本身就更多的是确确实实出自学生发展的状况，而不是出自他这个考试要求，要实现这个目标才能够让这个先修课呢比较健全的发展。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昨天公开宣判，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兴国受贿案，对被告人黄兴国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 从今天起到9月29号，国际刑警组织第86届全体大会在北京举行。作为国际刑警组织的重要成员，近年来中国公安机关为打击各类跨国犯罪、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8月全社会物流总额为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9%。 昨天在长沙召开的2017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发出共建泛珠高铁经济带倡议，依托高铁网络实现更高层次的开放发展、协同发展。 我国新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四号昨天正式交付用户投入使用，该星的交付标志着我国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观测系统实现了更新换代。 汤显祖戏剧节系列活动乡音版牡丹亭昨晚在汤显祖故里江西抚州首演。 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昨天说，美国没有向朝鲜宣战，认为美国对朝宣战的想法是荒唐的。桑德斯强调，美方在半岛核问题上的目标没有发生变化，仍继续寻求和平实现半岛无核化。朝鲜外务相李永浩当天在纽约举行新闻发布会说，全世界应该清楚记得，美国首先向朝鲜宣战，朝鲜将有权采取反击措施，其中包括击落即使不在朝鲜领空内飞行的美国轰炸机。 巴勒斯坦政府发言人昨天在拉姆安拉宣布，巴和解政府将于10月3号在加沙地带召开政府美洲例会，这意味着在缺位多年后，巴政府将重新接管加沙地带。 美国地质勘探局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塔隆以南193公里处，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9发生6级地震。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齐一凡、忠诚，主播陈亮、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 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00。